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正在热映的《滚蛋吧，肿瘤君》这部电影改编自漫画师熊顿的同名漫画。2011年8月，年轻的熊顿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瘤，与病魔抗争1年0.3个月之后离世。住院期间，他创作的漫画《滚蛋吧，肿瘤君》哀而不伤，让很多人笑中带泪，也引发了大家对肿瘤的关注。肿瘤和癌症是一回事吗？熊顿得的非霍奇金氏淋巴瘤是什么性质的肿瘤？有没有所谓的肿瘤排行榜？癌症能不能预防？如果亲友得了癌症，又该不该告诉对方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滚蛋吧，肿瘤君》。 我插在水瓶中的百合花开始蔫蔫大大的枯萎了，传说放进一片阿司匹林，枯萎的花也能救活。 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的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开场啊，给大家放的这首听起来比较欢快的歌曲呢，是电影《滚蛋吧，肿瘤君》的主题曲，里面的女主角白百合所演唱的，叫做《中二少女养花记》哈，听着是一个很积极、很乐观，然后很轻松的一个旋律。但是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呢，都是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这是整个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受。我们说热映电影《滚蛋吧，肿瘤君》也赚取了不少人的眼泪。这部影片呢是改自漫画师熊顿的同名漫画。那他作为80后的知名漫画家，在2011年的时候被确诊为患上了恶性淋巴瘤。住院期间呢，他非常乐观地把自己的经历通过幽默漫画《滚蛋吧，肿瘤君》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他积极面对肿瘤君的故事，通过漫画和改编的这部电影啊，展现出来也是感动了很多人。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通过一小段这个音频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没有看过的朋友也可以简单的通过这部宣传片了解一下电影的一些片段。 我叫熊顿， 毛豆出招， 目前靠画画养活自己。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有病啊？ 你以为老娘愿意在你这坑里蹲是吧？ 有时候活在自己的想象里，其实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儿。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在乎，没有恐惧，没有忧愁，甚至没有死亡。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当别人人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结束了。你怕吗？ 你得相信上帝给我们安排每一次挣扎都是有目的的。 其实从来不存在来不及这回事。 没事就跟妈说， 你不是我，你不会明白你对我的意义。 The Grace! 爱和被爱 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要找到我的朋友牛顿。 这才刚刚开始。 不要哀怨，不要纸花，不要眼泪， 我要健康起来。在梦想面前，一切都是借口。 要珍惜，抓紧有限的时间造起来。 滚蛋吧，肿瘤君！ 刚才呢，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宣传片的演绎哈。我们说电影当中的很多台词，比如说爱和被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这些听起来特别心灵鸡汤的话，的确让大家对生活有了很多的感慨，包括对肿瘤君有了更多的关注。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就要和大家来一起科普一下，肿瘤到底是什么，和癌症是一回事吗？那电影当中所谓的说熊顿得的这种病呢，在肿瘤排行榜中排列第十，有没有所谓的排行榜？那我们说像恶性肿瘤可不可以预防，如果身边的亲朋好友非常不幸的话得了这样的病，我们又该不该告诉对方？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副主任医师徐刚，一起跟我们结合这部电影来聊聊其中的一些科普知识。徐老师您好。 听众们，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刚才我给大家放了一个小的宣传片，据我了解呢，您也是为了我们节目特意去看了这部电影啊。 是的。 刚才我们在前期交流的时候，您也跟我说到了很多电影当中的一些相关情节所可以引发的一些我们说科普知识。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听众朋友好好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大，但是我们在这必须来给大家澄清和解释一下，就是电影的名字叫滚蛋吧肿瘤君，但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老爱说癌症癌症，那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和我们说的癌症它是一回事吗？徐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好，肿瘤其实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包括很多，包括上皮组织来源的癌症，还包括肉瘤、白血病、淋巴瘤等等这些。所以说呢，恶性肿瘤是一大堆，肿瘤是一个一个大的概念。 我们往往哈就是认为，比如说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大家这个基本的概念都有，但是往往认为恶性肿瘤就是癌症，但听您这么一解释，其实还不是。恶性肿瘤包括癌症，然后淋巴瘤，还有大家说的白血病，还有包括肉瘤也算恶性肿瘤的一种。 对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都把它们混为一谈了，统称叫癌症，其实还不是那么的科学。 对对，像咱们大陆这头经常是把淋巴瘤和白血病就是这么叫，但是台湾和香港那些地方他们会把这个叫血癌和淋巴癌，但咱们大陆的统称的学术名词还是叫淋巴瘤和白血病。好多人说我得了淋巴瘤不是癌症，觉得很高兴，其实恶性淋巴瘤和也是恶性肿瘤中的一种。 就像电影当中熊顿啊，就白百合饰演的这个熊顿有一句台词，他的朋友们得知他得这个病以后，其实开始想瞒着他啊，也怕他知道了以后受打击，但是他当得知自己是得的是肿瘤，然后他当时那个一下就笑开了，说肿瘤吗，切掉啦，就是这样的一个台词。所以在他的认识当中觉得只要得了肿瘤只要切掉就可以了，这是不是也有误区在里面？ 是的，好多老百姓想啊，得了肿瘤赶紧切掉，是一般人都是这样想，但实际上得了肿瘤如果切不掉他就去用药，一般人都是这样想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些肿瘤是切不掉的，比如说淋巴瘤一般是不建议就是切除，就是用药物也能够根治。有些像鼻咽癌是放疗也能根治，有些是肿瘤是这样的，当然早期的肿瘤我们一般有些实体瘤会让它做手术切除的，这是要看具体的肿瘤来定治疗方案。 并不是说只要是肿瘤咱们就第一时间先想到就是把它切掉。 不是的，因为现在很多情况还是需要保留脏器的器官功能，是这样的话呢，又能够根治这病，又能够保留功能，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因为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认为说，如果不切，是不是还会有这种后患？比如说会再长啊，或者说是会转移呀，会影响啊，所以大家会 至少脑海里会觉得切掉更保险，会有这种认识误区吧？ 会有这样想法的，因为像早期的病变，像肺癌呀，早期要手术切了，但并不意味着一辈子不犯，因为是就像淋巴瘤，它要切的话，它并不能完全切干净，而且是在手术能切除的情况下，要是在保证它能够根治的情况下才要切除。 嗯， 如果要是说你手术根本切不干净它，你就不要再动它，也许放疗化疗是更好的一个选择。药物治疗现在也有很多选择，除了化学药物、靶向药物，还有很多方法来治疗这个病，也能把肿瘤根治。 哎，我们说哈，首先肿瘤它分为良性和恶性，那在恶性当中呢，又会有刚才像徐老师说的，我们大家老百姓常说的癌症啊，那癌症它主要是指 上皮组织来源的，一般才是称为癌症。 上皮组织来源的恶性肿瘤才称为癌症。 对对对 啊，那还包括淋巴瘤、白血病，还有肉瘤等等。那肉瘤又是指什么？ 肉瘤啊，这些是间叶组织来源的，比如说软组织肿瘤，还有骨肿瘤，它们这些都属于骨肉瘤、软组织肉瘤，这些都是肉瘤。 所以恶性肿瘤的这个种类也很多，那情况呢也很复杂，所以呢治疗起来的方案也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的，所以不是简简单单所谓的肿瘤切掉就万事大吉啊。 是的， 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美国的有一个著名导演叫做伍德·艾伦，他就说过说，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就是医生跟病患说你的肿瘤是良性的，这应该是世界上最动听的话。 是的，我们有时候会告诉这病人你不是肿瘤， 那就更 动听了， 更动听。所以足以见得大家对于这个恶性肿瘤有多么的这个恐惧。但其实我们也想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给大家再从科学的角度介绍一下，那在我们身边，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常听到的一些恶性肿瘤，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像电影当中啊，熊顿得的这个叫做非霍奇金氏淋巴瘤，听着很专业很抽象，那它是什么性质的肿瘤？比如说电影当中它演绎的这个片段是熊顿住了一段时间医院，然后医生跟他说你的这个指标已经合格了，你可以出院了，但是没过一段时间又复发了，又重新进到医院当中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徐老师帮我们先一一解答一下，先说说这个病。 好的，淋巴瘤包括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呢是相对来讲是一个疗效比较好一点的淋巴瘤。相对来讲就在商业保险都不给有理赔的。这个霍奇金淋巴瘤 就比较轻一点的是吧？ 也不是，要是晚期的话四期也是不好治的。 这个首先说一下，这霍奇金他是一个人。 对。 他是一个，他在科学界的老传统，他说1832年这个名叫霍奇金的前辈，他首先呢是描述归类了他见到的一种淋巴瘤。 对。 就这种淋巴瘤被称为霍奇金淋巴瘤。 对。霍奇金首先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晶影细胞，就认为发现了这一类病。这类病就是给归划为霍奇金淋巴瘤，然后呢其后来的人就把这些所有其他非霍奇金，就不是霍奇金淋巴瘤，都归为一大堆，这一大堆肿瘤就叫非霍奇金淋巴瘤。 就是 其实非霍奇金淋巴瘤包括很多，60-70种， 就是这一大堆全都给扔到一个框里了， 对， 就叫非霍奇金式淋巴瘤。 是的。 嗯， 这样的话呢好多人就以为非霍奇金淋巴瘤就是一种病，其实不是的。其实包括熊顿得的是叫弥漫大臂淋巴瘤。 这您怎么看出来的？ 这是我昨天看电影的时候特意看到那个病历上写的，是非霍奇金淋巴瘤，写了一个英文的弥漫大臂淋巴瘤。 哦，就是您看到那个电影细节当中，他的那个诊断单上， 是的， 后面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英文缩写。 对对。 那这个就是怎么来解释它的这个种类和这个病呢？它的这个严重程度是什么样？ 非霍奇金淋巴瘤呢，相对来讲是在中国人比较偏多一些，而且是呢，预后要比霍奇金淋巴瘤要差 啊， 是不是很好治的？但就是并不像那个电影里说的是非霍奇金淋巴瘤5年生存率是20%。 对，这样我给大家 可能是相对来讲是晚期的一个病人。 我在这要补充一句啊，就是因为这个医生在查房的时候，他特别严肃的就说哈、啊，说这个熊顿得的这个淋巴瘤非常难治愈，说5年生存率只有20%，所以刚才徐老师说这个还得再加一个前提条件。 对。是晚期的， 可能是这，因为这个我看了男主角就说了，这个你是这样，是一个可能比较晚期的一个病，因为这个确实他已经侵犯到心包啊，心脏纵隔这个范围比较广泛，而且是晚期的话，确实疗效要差一些。但是在我们医院，就是目前在中国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五年生存率在50%以上。 嗯，在50%以上。 对。 嗯， 50%。 我们对于淋巴瘤哈，其实大部分朋友还有一个很粗浅的概念，大家会觉得淋巴，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癌症，比如我们说肺癌啊、肝癌啊等等，它是某一个器官上长的。那淋巴大家觉得它遍布身体各个器官，所以一旦说是淋巴瘤的话，就觉得好像要比其他的癌症更严重一些。那这种印象和这种概念又正确吗？ 淋巴瘤呢，是确实起源于淋巴组织，而且全身遍布淋巴组织。 嗯， 它其实特点是跑得快，长得快，基本上一天一星期一个样。但这个病呢，是治疗的时候会见效快。 嗯， 同样的 三块是吧？ 对， 嗯， 如果要这个病呢，要是治疗用药物治疗，相对来讲会起到比较好的疗效，刚开始都会起到好的疗效的。 嗯，所以电影当中会演绎他治了一段时间可以出院了， 见效了。对呀，而且是达到了肿瘤溶解，因为肿瘤会坏死的更快，出现了肿瘤溶解综合征，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肿瘤都是已经被消灭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一辈子不犯。 嗯，所以刚才徐老师也说到了咱们医院的一个数据，这个淋巴瘤五年的生存率是50%以上。 对，五年50%以上。 嗯，我这也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把淋巴瘤归类是可治愈的疾病，而且2014年咱们北京市健康白皮书的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市淋巴瘤病人的五年生存率呢是38.57%啊。那刚才其实徐老师介绍了咱们医院的一个情况，十年生存率呢，咱们医院是达到了42.45%，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被这个淋巴瘤这个肿瘤菌所盯上了，那肯定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进行规范的治疗。那现在一般我们比如说病人去医院了，他治疗的话，前期如何给他来确定这个疾病呢？你像这个影片当中演绎的，像熊顿他是晕倒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是不是可以意味着这个疾病的一个前兆？ 哦，这个人的特点比较特殊。其实晕倒不是所有淋巴瘤的特征，晕倒只是说他可能是脑缺氧，当时他是纵隔的肿瘤侵犯了心包，可能是大脑供血不好，当时就晕倒了。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淋巴瘤都这样。 那 淋巴瘤一特点是长包，它是淋巴的这肿大，淋巴肿大呢不疼不痒，好多人就觉得我这也不疼也不痒，为什么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就不着急看病。 嗯， 其实这时候它再长大的一天越来还很迅速，这种时候就一定要去抓紧时间上医院去做检查，做穿刺活检。 要穿刺活检啊？ 对。 哦，那我们给这儿再补充介绍一下，比如说病人来了，首先医生要给他做穿刺活检，给他是定性是不是淋巴瘤，是吧？ 穿刺的目标是定性。 嗯，那然后呢，定性结束以后，然后怎么 要定范围？ 定范围， 对，要分期检查。 嗯，然后这个具体检查是个什么样的检查形式？ 对，定性呢主要是穿刺，看到癌细胞或者肿瘤细胞，然后呢定范围呢就要看脑核磁啊，颈部 B 超、腹部 B 超，或者做着胸部 CT、增强 CT、 腹部增强 CT 或增强核磁，全身的骨扫描或骨髓的穿刺，这样的话能够了解他骨髓有没有侵犯，全身甚至有没有侵犯的情况。 哎，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对于淋巴瘤这种疾病的一个这个定性和定范围， 对， 这么两件事情是进了医院必须要做的那个事情。 而且目前现在我们都用 PET CT 来做全身检查来定这个疾病的侵犯范围。 这个是说更 淋巴瘤 是说这种方法是更便捷，然后也更准确，应该 是。 是 的，因为做了一次 PET CT 就能了解全身的淋巴瘤的病灶的侵犯的范围。 哎，刚才徐老师一直用的一个词叫做侵犯啊，其实在之前交流的时候也跟徐老师也纠正了我的一个这个用语，因为我们一般说癌症都会说转移嘛，但是在 淋巴瘤这块我们主要说的是侵犯，它跑得快，它会侵犯到我们其他地方的很多淋巴系统啊。那这就跟我们说的这个，咱们说肝癌，比如说转移到这个 骨头 上啊，骨转移啊，脑转移啊等等，其实是这个用词是还要更准确一点的。那说到其他的像癌症，我们也在电影当中提到了一个排行榜的问题，因为他的朋友说，哎，没事儿，你这个病不是什么特严重的病啊，在肿瘤排行榜当中排第十位。这个排行榜它到底打哪儿来的？是依据什么标准来做这么一个排行榜？ 现在肿瘤排行榜吧，主要分几类，一是发病率排行榜，第二呢是死亡率排行榜。它这个他们电影说的是死亡率的排行榜是这样的，发病率排行榜呢又要分城里的、城市的和农村的两个部分。城市的疾病谱和农村的疾病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城市的是肺癌偏多，胃癌、肠癌、结直肠啊，还有肝癌、乳腺癌都偏多一些，食管、宫颈啊、前列腺癌还有这些都偏多。为什么呢？因为肠癌是属于腹病，富人才容易得，乳腺癌呢也是富贵病，就是这样的。但农村来讲呢是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多一些。为什么呢？胃癌和肝癌、食管癌这都属于相对穷人的穷的地方得的病偏多一些。 所以这还是有地域性的，然后有规律可循的。 对， 也跟这个地区人们的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包括饮食水平等等都是有相关性的。那今天呢我们是跟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副主任医师徐刚徐老师呢一起结合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滚蛋吧肿瘤君哈，从这部电影呢我们引发来和大家说说在我们身边潜伏着的各种所谓的肿瘤菌它到底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刚才我们重点说了说在电影当中这个主角熊顿得的这个疾病叫做非霍奇金淋巴瘤，那徐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而且呢也说到了目前针对这种病我们的这种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那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接着和徐刚老师一起再探讨一些问题，比如说哈，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世界癌症报告当中特别提到癌症已经是全世界人类最大致死原因，那它到底能不能预防？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肿瘤排行榜当中会有一些农村和城市的差异、地域性的差异，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又有多大的联系？另外呢，在影片当中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大家瞒着这个熊顿不愿意告诉他，结果人家知道了以后反而积极乐观的去对抗这个疾病哈，我们身边也有这种的例子，到底该不该告诉自己的亲属他得的是什么样的病？那一会儿稍事休息，我们接着和徐刚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 FM 幺零零点六 ，AM 八二八 ，AM 八二八，北京新闻广播。 正在热映的《滚蛋吧，肿瘤君》这部电影改编自漫画师熊顿的同名漫画。2011年8月，年轻的熊顿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瘤，与病魔抗争1年零3个月之后离世。住院期间，他创作的漫画《滚蛋吧，肿瘤君》哀而不伤，让很多人笑中带泪，也引发了大家对肿瘤的关注。肿瘤和癌症是一回事吗？熊顿得的非霍奇金氏淋巴瘤是什么性质的肿瘤？有没有所谓的肿瘤排行榜？癌症能不能预防？如果亲友得了癌症，又该不该告诉对方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滚蛋吧，肿瘤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副主任医师徐刚徐老师，和大家呢一起来结合热映的电影滚蛋吧肿瘤君，聊一聊电影当中哈展现的关于肿瘤啊，关于恶性肿瘤这个疾病的一些相关的科普知识。再次欢迎徐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刚才呢，您给我们重点介绍了一下这部影片当中的女主角熊顿哈，她得的这个疾病非霍奇金是这种淋巴瘤啊。其实淋巴瘤这几年呢，在我们身边大家也慢慢对她有所认识，比如说像我们央视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一个演员哈李玉，还有台湾的知名歌手阿桑，都是因为这个疾病而离开我们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恶性肿瘤其实种类很多，病因也很复杂，病情也很复杂，治疗的手段目前来讲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可能通过我们一期节目不可能说把它说得特别全面啊。当然我们是希望结合电影当中的一些点来给大家澄清一些在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的对于肿瘤菌的一些误区。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肿瘤排行榜其实它是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死亡率，一个是发病率，所以这要综合来看，而且也有地域性的差异。我们在说到这个恶性肿瘤的时候，大家总在想哈、啊，谁都不要，这辈子尽量都不要跟他搭上关系，是吧？都恐惧他。那他到底能不能预防？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可能目前来讲，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肿瘤在我们恶性肿瘤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相对要比以前可能大家感觉频繁一些。我先想听听徐老师的这个概念，从数据上来讲，是不是有发病率上升的这个趋势？您觉得？ 是的，现在是每年有300多万人得到了得恶性肿瘤，而且是每8到10秒钟就有一个人得癌症，恶性肿瘤，这种情况下是确实多了起来。现在病人呢，我们的中国的人的基数也比较偏多，所以说呢，我们见到年轻人也会多，相对来讲，如果要是总体的人数多了。所以说在目前就是到处在肿瘤医院都是人满为患。 您说到年轻人，其实说到年轻人，大家看完这部电影也有很多朋友觉得特别惋惜，就是这个80后的漫画家熊顿很有才，而且他去世的时候年仅30岁，真的很年轻。包括之前咱们知道的歌手姚贝娜去世的时候也只有32岁出头，是30出头的样子哈，也都非常年轻。还有甚至小朋友啊，这个邓明鹤小朋友也是白血病啊去世的。就是会不会现在也有年轻化的趋势？这个总体上来讲是我们的感觉有误差，还是的确现在在年轻人身上出现的频率也高了？ 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口基数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讲在年轻人里头我们会看到一些病人，癌症病人、白血病病人和淋巴瘤病人都会多一些。而且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可能也决定了他现在发病率会多一些。为什么呢？他是叫白天不睡，白天晚上不睡，白天不醒。是一直处在亚健康状态，而且追求的是吃烧烤、喝啤酒、喝酒、抽烟，这种还是不管是从大环境污染到小环境的污染，到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是包括一些饮食方式的改变，还是对他对每个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您说到这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熊顿曾经在自己漫画这滚蛋吧肿瘤君当中特别写到哈，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他的人生被这场大病割成了2个时空，病前的我一直是头彪悍的女子，仗着自己壮汉型的体格是晨昏颠倒，三餐不定，冬天衣不过三件，夏天睡不盖毛毯，从来没有为健康操过心，所以 K 歌必定刷夜，聚餐必喝大酒，刨去加班的时光，生活的确五光十色。整体的这个文字风格听起来有点这种小调侃，然后这种意思，但其实里面的内容就在描述了一部分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昼夜颠倒，包括饮食上面喝酒，还有就是加班啊，还有就是衣着上面也不太这个打对啊，也不太精心照顾自己。所以我们说恶性肿瘤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有直接的相关性吗？它的这个到底中间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才会导致恶性肿瘤来侵扰我们？ 是的，这生活方式改变引起了免疫系统的疾病，免疫功能低下。比如说人最重要的是睡眠，充足的睡眠是让人免疫系统能恢复，所以好多人是晚上不睡，晚上不睡，睡眠不足，或者工作压力太大，是睡眠太减少，而且是没达到。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是属于 晚上就一直熬夜去娱乐呀，去吃烧烤啊，不按照生物钟规律去做事情。 嗯， 其实从古到今，人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在这昼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嗯， 这是人类的生活规律。你打破了生物钟的规律，它自然就会有免疫功能的低下，就要得病的。 嗯，您特别提到了这个词儿，就是免疫功能。所以说，我们的免疫功能，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人体的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如果它坏了，就很容易让这所谓的一些不好的疾病，包括我们说到的恶性肿瘤来侵扰我们的身体。所以在这块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啊，也是电影当中可能展现出来乐观之后需要我们去反思的地方。说到乐观，我们也特别在电影当中感觉到了，就是熊顿得病之前就之后啊，他的朋友们想要试图瞒着他，不愿意告诉他。而且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有人跟我说要有积极的心态就能跟病魔去做斗争，但我觉得他很积极啊，但是最后还是抗争了一年多，最后也很惋惜啊，很可惜去世了，没有跟疾病做好最后的这个斗争，没有胜利。那我也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这种心态，积极的心态和我们的疾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咱们中国人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如果身边有亲朋好友得了恶性肿瘤了，都尽量瞒着不跟他说。那从医生的角度，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建议，该说还是不该说呢？ 好的，第一步是要有积极的心态。其实平时我们就要注意心态平和， 嗯， 因为在处事、在工作、在生活中都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不会发火，不会，因为发火是用自己的损伤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呢，获得别人的生气，这是不好的。另外说，合理的膳食，注意营养平衡饮食，要适当的运动，然后呢，要和定期的检查是很重要的。我和该得病的时候该用药就得用药，叫合理用药。 嗯， 其实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得发现有病人的时候，中国人就会觉得除了病人谁都能告诉，而外国人不是，除了病人谁都不能告诉。 嗯，而这形成了反差哈。 是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差？ 这是文化的差别。中国人为什么说除了病人谁都可以说呢？因为是保护这病人，不让他知道。 嗯。 但是除了病人之外，大家都知道，都是在窃窃私语，都在一些说话，其实就把人让人有的人就很痛苦。 嗯。 其实有时候针对不同的人，你要采取不同的办法。比如说农村，我们奶奶呀这样的，有他也不认字，有些老奶奶也不关心这些，不了解这些，你跟他说他也说不明白这些事情， 他也不会主动的上网去查， 他也不会查，也不去问。 嗯， 这样的老奶奶，你就是给他，你就说听话，好好治，咱就往前治就行了。 嗯， 有些人呢，就是说你不告诉他，尤其年轻人，他上网去查，什么都知道。你不管是上百度度娘去查，还是上 就搜索引擎这类的哈， 很多有搜索引擎，有的人人都有手机啊，都可以查到，而且能知道这个病的发病率、预后，很多都有。包括我有个同学从上海来了，告诉我，你知道我在网上查了，脑转移就只能活一个月。我说我肯定能保证你多活多出去这些事， 自己就给自己定了时间了是吧？通过网上的这个查询。 是的。 嗯，所以这还是听您这话口还是因人而异的，要根据这个人本身的特点来决定应该告诉他。 对，因为有的人确实心眼比较小，可能纠结，想起来事情就很纠结。 这种纠结和紧张的情绪其实是非常不利于 是治疗的。 嗯， 所以说呢，对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可能会说咱们缓一缓告诉他，或者说你别告诉太重了，别都说了，也许就说你跟他说你可能是能治的一个病，因为确实我们告诉的是事实，这个病是可治的。我一般都告诉病人说，你这个病是治疗有希望的， 嗯， 咱们得配合好好治。我们像作为肿瘤院的大夫，我们都很少说癌症或 肉瘤啊淋巴瘤，我们都跟病人说你这个病是能治的，是有希望的。 嗯，所以这种希望其实对于病人来说是 特别重要， 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哈。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比如说如果身边真有这样的病人，作为亲朋好友的话，大家也可以根据他的这个性格特点，然后跟医生商量一下该怎么样去告诉他这件事情，或者说是该不该告诉他这件事情，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技巧。当然最终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给他树立一个希望，让他更好的去面对这个病，积极的去治疗，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在看完电影之后，也有一些朋友比如也去搜索引擎上查，查什么呢？查说这种恶性肿瘤能不能预防啊，吃什么好啊，然后就搜到比如说像吃什么葱头啊、蘑菇啊、大蒜啊这些东西，说可有这种抑制肿瘤的这个作用，这个里面有没有科学依据在？ 是的，有三分之一肿瘤能预防，三分之一肿瘤能治好， 嗯， 三分之一肿瘤是能够延长生命的。所以说呢，肿瘤治疗需要有大家的积极配合。其中我们就经常跟病人说，一治就见效，身体要扛得住，钱要跟得上， 嗯， 我们这治疗就有效， 嗯， 就是能够活命， 哎。这是医生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然后把这个药告诉病人的。嗯， 是的，怎样预防这病呢？首先是什么呀？起居饮食要合理，你要是要有充足的睡眠。有的人说超过11点以后，你不注意养生，你还熬夜，还得 K 歌，还得是喝酒，还得再进食，还得吃烧烤。这种情况下呢，你违背了身体生理的正常规律，他还是要受到影响的。 嗯， 如果要是说你适当的休息，适当的运动，适当的合理膳食的营养和平衡的饮食，要定期的去做检查，还是对身体对这个疾病的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都是有好处的。 嗯，刚才说了几个三分之一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三个三分之一，对吧？ 是的。 我们说这儿，我也给大家再补充一组数据哈。在我国，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年轻化趋势，从刚才徐老师也说了，我们的基数很大，其实从整个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像肺癌患者，咱们的平均发病率年龄是在71岁，那乳腺癌患者是30到40岁有一个高峰期，60岁以后又是一个高峰期，肝癌和胃癌的患者年龄都在60岁以后，所以不同的这种癌症，不同的恶性肿瘤，它其实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是有它各自的这个特点的。我们刚才说这么多的这个恶性肿瘤，我们通过一期节目不能给大家彻底的说，我们只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让大家树立一个意识，就是说恶性肿瘤跟我们的生活作息习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大家不要因为自己年轻就觉得这个身体抗造啊，就去破坏它，而应该更好的调整一下我们的作息习惯。那通过这部电影呢，不管您看完之后是感慨我们的生活也好，还是说珍惜当下也好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给自己一个健康一份好的答卷哈。今天很高兴请徐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嗯，谢谢。 好，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过去了，我插在水瓶中的百合花开始蔫蔫大大的枯萎了，传说放进一片阿司匹林，枯萎的花也能救活啊，可你看我放了10几片也没救回我的百合花，我的花呀洒在黄昏的路。